就是一天24小时，你能睡20个小时，剩下4个小时是在直播间。 对，哎，等一下，哎，这边2小时，那边，哎，这边1个半，那边 2小时， 哎， 正好， 对， 中间吃个饭。 有的时候我做梦的时候就吃了。哎，对，最近胃口是特别好。昨天去食堂，你知道我买完了东西，旁边不认识的大姐都惊诧了。 我也都觉得了，我这回来几天呀？从星期四到星期六3天的时间吧，我就看着你脸渐圆， 真假的、 哦？眼睛渐小。 我昨天吧买了2斤炸丸子。 2斤？你都自己独闷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让小航吃了俩。 就俩？占2钱有吗？ 不是。使劲劝都不吃，我都已经说到这份上了，我说让我们手拉手一起胖起来。 小航说你给我直接出去，人家那么注意身材管理的一个人怎么能吃这个呢？ 哎呦，这看这得看有没有人拉下水，真的 天呀。 而且我还没说完哦、啊、我还买了3个炸鸡翅根儿。 翅根啊， 对啊，然后呢我为了让他吃我吃了俩，让他吃了一个。 他吃了吗？ 就是你不在他面前吃吧，他就觉得你就黑他，让他一个人吃。 你只有在他面前吃了，他就觉得好吧，真的是一起胖起来。 你太黑了，我告诉你。 还有那个秘制什么、啊 你还没完呢 啊， 又是丸子又是齿根的， 还有秘制煎鸡锁骨 哦， 大概买了1斤半吧，昨天吃了半斤，还有半斤在冰箱里，今天在平底锅稍微过一过就行了。 哎呦呵， 我感觉吧，实在不行就把丸子和那个剩下的这个鸡锁骨搁在一起，在平底锅过一过。 看看丸子是炸的吧？ 啊， 鸡翅根是炸的吧？鸡锁骨是炸的吧？ 煎的， 煎的吧？分。煎炒烹炸、 啊、 您一样都不少啊，再配上点什么 啊 可乐呀，雪碧呀、 啊、 美年达呀、 哦、这些真的不敢喝，但喝了点 你还有进阶、 哎、 你别开玩笑了，你逗谁呢你。 但是喝点苏打水作为补充。 哦，那是酸性的，肉是酸性的，喝点苏打水是碱性的， 中和中和。 你以为你能中和了吗？你自欺欺人吧你。 还买了点乳酸菌饮料消化了一下。 对 了，就是我其实能做的努力都做了。其实我当时4-5点吃这些是想晚上不吃的，结果呢，你知道奈鱼下了直播吧，嘉宾都表示，马路对面的那个越南米粉不得错过。那我想，好吧，为了陪他们，我就又吃了一。 哎呀，越南米粉其实挺那个健康的，你看里边都是汤汤水水。 但是我吃了猪颈肉，冻懵啊。 那、哎、还好吧，起码比你又炸又煎的强啊。 这些单说都不算什么、 啊、 问题是配上下午茶，那些横的下午茶。 行，咱可以stop了，你吃了这么多，你难道不想动问动问吗？ 今天 走动走动。咱去大北京逛一逛，这么好的天儿，是不是？ 对，哎，咱那个今天不能再说我的吃的了， 不能说了，不能说了， 对对对， 咱们得说景儿。 对，说点景儿 啊。 说点什么景儿？哎，周末又到了。 周末到了呀、啊、 而且天气这两天这么好，特别适合出去转转去 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也互动一个话题吧，这么好的天儿咱不能浪费了，是不是？ 糊涂的旁观者说，趁他们不在、啊、说说他们俩呗。 说说他们俩，我告诉他们俩都不值得一说。哼，咱们就说好玩的事儿，他们俩有什么可说的？肯定早上起来现在还在蒙头大睡呢，是不是？吹着空调。 有一个中午得来啊。 有一个呀。 啊。 哦，我知道了，是谁、啊、那估计现在也起不来呢吧。 没错， 他那节目倒是真是说北京景呢，对吧？ 但是架不住他根本就不出门啊，你说是不是？ 哎，老约下午茶呀。 没事，真的，有的时候一聊天吧，就说：“哎呀，珊珊你怎么又出去耍去了？”我说：“对，又花销很大，就是最近又把钱花在了路上。”结果人家就教育我说：“哎呦，你说你就在北京，住一个酒店，好好调整调整，不比出去旅游便宜？”我说：“那我为什么不在家住呢？” 对呀，我是北京人呢。 他那能一样吗？那个人家有人给你收拾屋子呀，然后你好好休息。 你说的这是谁跟你说的事儿啊？ 就中午要来的那个。 好，你终于说出他的名字了。这话不是我说的。得了得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说到哈这个北京的一些这个风景美好之处，咱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样的好天儿。平时您都会去北京哪儿，或者说一有闲暇的时候您最想去北京哪儿，最经常去的是北京的哪块地儿，是吧？ 我觉得咱们就可以说说市区里了，平常说这个郊区啊、 嗯、 或者是周边的地方比较多。 嗯， 今天咱们集中市区， 因为咱们北京市还挺大的， 那当然 无论是这个传统文化的景点 啊， 然后古老的建筑 是， 还是新兴的这个地标，都是很多值得去的地方。 我 所以正好大家互通有无一下，万一我没去过，我学习一下。 哎，大家借鉴一下啊。反正打小我经常去的就是家门口那团结湖公园，别看那公园那么小，但是有山有水的。那假山，我告诉你，小时候我觉得特别伟岸。 哦， 后来前两天我们去过一次，也就一人多高吧。真的 还是假山，还是那座假山，你已经不是那个你。 对，我已经长成了无齿男儿了，你知道吗？ 那团结湖我爸特喜欢， 因为那个湖面啊特别的小，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特别适合什么呢，就是在湖面上那个水都结了冰之后，因为它是死水嘛，特别适合溜冰。 哎呦， 我就记得我爸小时候给我气着嘎嘎，因为我觉得我爸特别伟岸，什么他都能做，桌子椅子 作为冰车出来， 冰车那不在话下， 洒洒水了、 啊、对呀、啊、然后我就自己蹬着那个小绳也好啊，或者杵俩那铁棍啊，呱呱滑，还给我做过冰刀， 叫什么冰出溜是吧， 对，冰出溜，然后还做过那个冰刀，但是真是不会滑、后来呢慢慢长大了就去公园多了呀，天坛，这皇家公园多气派多大呀。 哟，团结湖公园其实是提起来特别有意思，我爸喜欢、经常带着我去，然后我爸年轻的时候又是一个特别注重个人形象的人，所以经常就拿一个手包，就是 年轻的时候就拿手包 啊、 好洋气的、 就是、对，他什么东西都放在那个手包里、我当时就说，哎呀，真的比我像我这么糙， 你这真的你一点都不讲的不随你爸都， 因为我爸把精力都花在捯饬自己时间上了，我爸可能已经起来了，哎呦那个什么好吧，说点好的，就老苗以前经常带我去团结湖公园干嘛你知道吗，让我自己在那画画，然后呢我自己拿着画笔和纸夸喷出来就开始画荷花，这时候呼啦围一群叔叔阿姨，大概看了一两分钟人家散了， 因为真的不像荷花是吧， 根本看不出是花 哎呀没关系，享受一下环境嘛。 对， 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欢迎大家也说一说哈，刚才咱们不是苗山说了吗，尽量的咱说一说咱们城区之内的，当然您就是特想说咱们远郊区县的没问题， 也 您也可以是吧，咱们如果有时间了有档口的想出去逛逛咱北京，您最经常去北京哪儿玩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了， 哎，所以我们的观众平台等着您啊，到时候互动一下，稍后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未来一周北京每天都有雨， 姜文呢给老北京写了一封情书， 到美术馆遛娃也有烦心事儿，嘿，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 出 发 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刚才不是说我是雨神他表哥吗？ 啊， 还真是。 又他表哥。 我告诉你，我这一发力，这未来一周北京都天天有雨， 这太棒了 啊！本周呢京城经历了一次入夏以来最大的降雨过程，11号当天呢全市平均降雨 18.3 毫米，延庆局地降雨达 57.3 毫米，根据气象部门的消息，未来一周的天气预报显示北京地区几乎每天都有雨，一直持续到下周四也就是19号才有一些放晴的影子，我到时候再使使劲儿。 对， 到周末的时候继续下、啊、 对， 不少市民呢就感觉，哎呦，好像这雨并不是特别的大，说好的暴雨哪儿去了呢？对此呢，气象部门解释说，暴雨不一定是大家理解的暴风骤雨，也就是说，暴雨不一定是短时强降水，24小时累计降水量达到50毫米或者是以上的降水啊，都被统称为是暴雨。北京地区气候特点鲜明，夏季降水充沛，全年降水量的 70% 到 80% 都发生在夏季，这暴雨啊，也就是更加频繁了。 对，这个暴雨并不是说我们印象里的就多暴，杀伤力有多强， 就是一次性，不是那意思啊， 是降水比较充沛的意思啊。反正对我们来说是好消息，天能凉快凉快。 对， 了解一下国家电网的消息啊，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可以提前预警极端天气电网灾害了。我们从国网北京电力公司了解到，利用电网气象灾害精确预警系统，可以实时的掌握极端天气对电网的影响。据介绍，时间呢尚可提前到 24小时到72小时发布预警，地理上可以精确到1000米的网络，对北京电网所属的500多座变电站以及2万多座的线路杆是什么？ 嗯， 杆塔是吧？线路杆塔能实现精确到一根电杆的天气预报以及灾害预警。国网北京电力公司就提醒，恶劣天气呢，市民可以选择掌上电力 APP 还有电易宝 APP 电费充值卡等终端等渠道购电。比如说呢，市民家中呢如果没有及时购电导致停电，也可以拨打24小时服务热线申请应急送电服务。此外呢，国网北京电力公司就呼吁电动汽车车主应该尽量的避免在暴雨天气情况下采用户外充电桩进行充电。市民如果遇到电力这个线路路啊、短路等等重要的事故情况的时候，请您一定及时拨打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 对，这个俗话说得好啊，这个电老虎，电老虎水叫什么？水火无情，是不是？这电也是如此。 对，尤其在下雨天，万一这个短路什么是有危险的， 那跑电怎么办呀？ 哎？ 是不是哈？还有一到了这个暑期哈，就是小朋友们配镜的一个高峰期了。随着暑期到来，小孩配镜高峰也到来。为此呢，儿童眼科专家提醒，六个月以上的儿童应该做视力筛查，三岁以上的儿童应该建立眼科的健康档案。为什么这么说呢？随着生育发展，视力的逐渐趋于正常，那么这个三到四岁的孩子啊，都会有200到250度左右的生理性的远视。那么七到八岁的儿童眼球大小呢，基本就定型了。这个时候呢，这种生理性的远视就基本消失了。到了八到十岁，儿童的远视储备大约是在50度。如果不注意用眼习惯啊，这个远视储备的下降就是近视出现的一种早期信号。所以呢，专家建议一定要对适龄儿童进行远视储备检查，六个月以上的儿童呢都要做这个检查了，三岁以上的孩子呢就应该到正规的医疗机构的眼科建立自己个儿的眼科健康档案，并且定期的进行验光和眼部的检查。我记得好像之前几个月的之前哈，曾经介绍过一条消息，现在小学生的近视率高达90%，就十个孩子九个都是近视， 我怎么 多可怕的一件事？ 我觉得我上学就是这个比例呢。 啊，那反正我上学还不是， 我上学的时候就很高了比例。 我到大学才开始戴眼镜，真的是我们班那时候，除了那些我们所谓的学习尖子，前十名戴眼镜，我们后边后排的几位都不戴。 哎呀， 说漏了是不是？ 好的，聊点养生的话题。 好嘞。 简单几招帮助您简单判断是不是失重。 哎，这我擅长，你说说啊。 这个特别适合我， 是是是， 我现在脚底还贴着这个贴呢。 你还贴着呢？ 啊，这 没到三伏贴，不哦，三伏贴也不贴脚底贴。 不是三伏贴，这个专门现在很流行，就是年轻人喜欢贴那个足底的祛湿贴嘛。 哦。 但是其实我自己是不是我并不是特别了解，三伏天即将到来，相关的健康养生专家就提醒说呀，这个时节健脾祛湿正当令。哎呦，那我就买对了 啊！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脾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运化水湿，把身体里的水气运送到各个地方。如果体内湿气太多呢，脾就需要不停的工作，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容易伤及脾虚。那么如何才能判断自己是真的失重还是没有失重的问题呢？首先第一点，留意早上起来的感觉。平时呢，正常睡眠的情况下，如果早晨起床觉得特别疲劳，头昏，然后呢头还重，打不起精神，而且这个胃呢还有腹胀，没胃口，可能就是内湿困阻。 除了你刚才提到的最后一条没胃口之外，其他几条我都有。 我也是。 但早上起来我特别有胃口。 我苦夏这件事在我身上我从来没有感受过。 我也没有感觉，我体重从来不会在夏天下降。 对，我也觉得很奇怪。 我夏天的时候不下降，冬天的时候可能会下降。 好，第二点，第二点就是饭后漱口看舌苔。 哦， 如果这个舌苔厚腻，这个舌头边上啊还有一些齿痕， 我有。 哦，那就提示是体内的失重了。 嗯， 除了常规的药物治疗之外，运动也有很好的祛湿作用，但是也不能过度，不要太过的，就是过分追求大汗淋漓这件事儿。 哦， 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大量出汗容易损伤心阳。现代人呢，白天工作比较忙，一般的选择夜晚运动，比如说夜跑。但是其实从中医 医养生的角度来看，夜晚呢应该是以藏为主道，剧烈运动就会影响到人体的阳气的收藏和正常睡眠，因此夜间运动呢更应该适度。 对对对，我建议大家啊，就是中午比如说抽空咱们吃完饭或吃饭之前利用半个小时，还有就是下班刚刚下班六七点钟的时候，也就一个小时，您八点之前一定得到家，要不然您晚上睡觉真是不踏实，是吧？ 哎呀，那你就跟我一块贴贴吧，看来说完这条之后，而且不说嘛，这个天应该正当时嘛，哈， 正当时啊， 所以大家注意养生啊，保护好自己的身体。 哎，得嘞得嘞，咱们得注意祛湿哈。当然了，这些乱七八糟的咱也不能够瞎用哈， 嗯， 咱还得找那些科学的养生方法哈。 比如说我们节目里提出，大家都可以学一学嘛。 可以 啊， 我也学着贴一贴呗，看看有没有效果哈。 是的， 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也等等大家的话题。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您最经常去的北京的地方是哪儿呢？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Yo， 我一人蹲在墙根儿，没人搭儿，眼睛愣着神儿，心中纳着闷儿。怎么今天的我怎么没有精气神儿哟？好像写个词儿写丢了魂儿哟。大清早路边的馄饨摊儿，一个板儿农骑着板儿车拉着板儿砖上班，豆腐脑一块钱一碗儿，风声上飘着京韵大鼓的小段儿，喝一碗豆汁儿，转一个胶圈儿，青花瓷罐跟着麦香香的油渣儿，胡同口的小贩吃着冰糖葫芦串儿，旁边大茶馆摆着一张马三立的相片儿，钢笔喷。Pay me 万神 ，One me 叠神 ，Waiting for your consideration。一放好多年，他还是这么跟呐、啊。北京的土著 ，Pay attention。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大包皮脆沙瓤。当四合院的沙发飘着茉莉花香。 夏天的夜全部被遗忘。 转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当老城边的西街会堂波浪滚香。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 更善良。累了坐着，坐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睡着，睡不着眯着，像一群八哥是倍儿有面子。 我已经被成功的忽悠了，不是被成功的那个拉入到了贴湿气贴的行列当中。 我觉得一定要在这个季节里，首先不能吃凉的，激着自己，然后寒凉的那些东西真的要少吃。而且就现在呢，随着前两天咱俩的话题嘛， 嗯， 说感觉自己老了这件事儿，大家真的要不管自己是不是感觉老了，应该在现在年轻的时候就对自己的身体注重保养。 其实我觉得这话应该送给收音机前的大帅。因为我每次一谈到养生的话题，他说你就别听高磊瞎摆活了，我说你真是有道理、哎、他就是没到那些岁数，他等到我这岁的时候还不如我呢，是不是啊？ 他没到这岁数吗？ 他好像差不多吧， 感觉 比我小五六岁呢， 感觉身体被掏空。 这不是我说，哎，你怎么知道？好，那我们书归正传，继续来说一说大家伙给我们发来的信息 啊。 最爱去北京哪儿？新月成福说了，我没事啊，就最爱去的是故宫，或者从景山眺望故宫。 哟，你看照片了，上照片了啊。 对呀、啊、因为那是明清两代皇宫啊。那身为一个北京人，一个首都人，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那红墙黄瓦很是壮观。另外我还是一个收藏爱好者，里面的国宝不定期的各种展览也是深深的吸引着我。我身边就有一朋友真的每周都去故宫，每周都背大单反。你想现在都用卡片机或者是干脆用手机拍，谁背单反呀？你又不是说去非洲、去欧洲、去那些地儿，你可能一年去不了一个两回。 你又不是去拍足球赛。 但是人家真的每周都背巨大单反去拍故宫，拍回来的照片真的是从来没有见过的角度。 你那个朋友是男的吧？ 啊，对呀。 哎呀，我好担心他太太。 他太太怎么了？ 家里如果你不是应该原话这么说，如果你的家想破产，请让你的老公爱上单反。 他太太好像说你玩你的我玩我的， 哦， 你去逛故宫我吃我的，这跟你有一拼， 哦， 都是吃货呗， 我吃的便宜 都是路边的什么煎饼啊什么烤鸡翅啊， 不，我偶尔咱们也进一次店吃个卤煮嘛。 是啊，昨天你不是还吃了一个日餐吗，都快吃破产了。 哦，对 对 呢。 来，韩卫东说了，老妈今年85了，六月初就和我说了，去年冬天咱北京没下雪，今年夏天这雨水肯定来得早来得大。哎呦，你看看人精老太太， 咱妈真棒， 预言的准。 对，跟过去说再见就说了，哎，这故宫啊、雍和宫啊、天坛、颐和园，因为我对历史特别感兴趣。哎，这几个地儿都是我还挺爱去的地儿。 我也爱去，尤其是天坛。 天坛，我小时候一春游、一秋游，学校就带着去天坛，而且不管是小学还是初中，一春游去秋游。 难道不应该是北海吗？所有北京市的小学哈，我觉得小学就我那个年龄段的都是去北海。 看老师心情。 老师心。不，这得看校长心情。 对，反正我大概在上学的童年时光去天坛至少有8次。 哦，反正我觉得我小时候小学只要是春游，那个时候我们好像还有秋游呢。 对，春游秋游呀， 都有。 我们都是去天坛， 我们都是去北海。 哎呦，天坛的历史故事回头给你讲一讲。 呀，这北海公园的是划船呀，我告诉你特别美。 让我们荡起双桨。 还有景山， 那个就是是不是在北海公园拍的？ 那当然了， 对吧？ 啊，五几年的时候哈，来看看，有一种幸福叫简单。这些年北京哪哪都人特多，哪儿都不想去，有时间我就宅在家做着家务。我告诉您，我现在啊就有点这模式。原来呢经常去团结湖，包括像去北海、去天坛，后来慢慢的呢爱上跑步，这不前几年的事儿吗，大概5-6年的光景，我就天天跑那奥森公园。到现在真的到了一定的不惑的年纪，我就宅在家了，哪儿也不去了。 你就上咱家周围的那叫什么风， 咱家没公园。 有啊，咱家周围的清风 公 园， 我去过水边儿，你知道吗？然后从我们家走过去，又是车又是汽车、 哦、 又是自行车的，还得爬山下河的，反正感觉挺复杂的一事儿，我就给pass 掉了。 哦，就说我们俩懒，就不要再找其他的借口了还是一起手压手的早上起来约一个 手抓饼、 嗯、对加鸡蛋哦， 嗯，可以加双蛋吗 好，听众朋友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就是关于您那个在北京城喜欢去哪儿逛啊，有什么好去处啊，您的保留地标位置在哪儿，您的欢迎您跟我们互动一下，搜索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找到我们。 对，人小龙蚊子还说了呀，山珍吃的丸子、鸡翅根、鸡锁骨那都是我最爱。我觉得吧，他 比心比心， 不，他那鸡翅根不怎么样，他应该吃那鸡翅那个翼，那个有骨头，那个才有嚼劲。 我都行 我也估计是这样哈。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怎么找到我们呢？微信搜索公众号，上面有个加号，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哎， 关注我们就可以发微信互动交流啦。好了，接下来稍事休息。 好，简单资讯广告。 著名皮肤科专家针对皮炎、湿疹、荨麻疹、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开展公益活动，即日起至7月15日，每天前60名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原和皮肤 CT 检测。本次大型公益活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预约著名三甲皮肤科专家可拨打电话010-6955-6966 6955-6966。 广发银行于2018年7月10日至19日代销储蓄电子式国债，期限3年期、5年期，额度有限，售完为止，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投资国债，利国利民。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接上余庆，国富民风，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天女，看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周末好朋友们，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好玩的事儿，跟咱们北京有关。那么多的朋友都特别热爱咱们大北京， 对， 那咱也得夸夸北京啊。您经常没事的时候去北京哪儿逛一逛？其实我觉得吧，咱们刚才呢有点儿，怎么讲，囿于一个很小的空间，大家可能都顺着咱们去公园玩了， 哦，对吧？不是非要去公园， 不是非得去，比如说广场场， 比如说二环上跑一跑 啊，对吧？比如说我们俩都爱吃。哪个餐厅哪个餐馆， 对呀、啊、只要是在北京境内的哈， 一扎猛子进去我都不带出来的，尤其是自助餐厅。 哦，原来你是这个范儿。 我告诉大家，北京的一些五星级的豪华饭店的自助餐厅中午时段它都有折扣。 你被你发现了，我以为这事儿只有我知道。 就是晚上他们一般都699、599，甚至更贵。 中午299。 对，299、399就能拿下，俩人等于吃了一晚上一个人的钱。 我再告诉你一个 啊， 就是你喜欢哪个酒店的餐、 啊， 你关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服务号，他们的微店经常再打折卖。 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啊！天啊，你们 这还是不是秘密？ 这可以改成吃喝玩的大搜索。你们办银行卡的时候。有一些达到了白金额度的这个卡，你看里边有很多的服务内容都是可以直接买一赠一的， 特约商户对吧？ 是有那买一赠一更值了，更划算了，你说是不是？ 而且很多酒店会在周末推出周末早午餐，未必是西餐哦，中餐也有，像什么广式早茶点心套餐哦。 我们西式管它叫 brunch， brunch Sunday brunch， 对，就是千万别忘了吃的意思。哎呀，我们的意思就是给大家呀，再开启一扇窗，除了什么天坛呀、什么团结湖啊、颐和园这些公园，您可以说咱们北京郊区县的一些咱不熟悉的点儿也可以聊，还有就是室内的这些吃喝玩乐的场所，咱们都可以说一说。 对，逛吃逛吃嘛。 嗯，就是哈，来看看小曼说了，我推荐我们家后山啊，法海寺公园。我住石景山区明代建筑，里面有600年的明代壁画，寺庙的周边依山傍水的，以前呢还有早市，想吃什么吃什么。虽然说现在已经拆了，但是开始修建驼铃古道了，还原明清古建筑，哎呦，那叫一个美！ 哇，那听着就不错，有机会上西边去看看啊。还有这个小荣文子就说了，哎呦，这个必须是北海公园什刹海啊。 嗯，还有玛琳娜说。主持人好，我是你们的忠实粉丝。 哦， 哎呦，给我们提到了好多非常熟悉的 名字， 比如说从高磊到高磊，再到不是还有别人哈，从高磊到梁倩，哎呦我 不是从高磊梁倩 到高磊雅娟， 对， 到现在，我是老北京人，小时候住在北海后门的什刹海畔，我最爱逛的就是北海公园。百看不厌，一草一木一山一亭都是流连忘返。 哎呀，这是童年的回忆，还有地标性的回忆。 他收听咱们节目至少十几年了， 至少 是吧？ 至少、啊。哎呀，真是美好的回忆。那时我还 年轻， 青葱。 那时候你还婴儿肥呢，我告诉你。 对。 那时候我还没觉得你那么能吃呢。 那时候你 因为我不了解你。 对。哦。感觉身体被掏空。 这是你的口头禅。 哎呦，最近就特别喜欢，有的时候发现吧，舞台上的表演为什么能够抓住人的原因，就是它节奏感好，对吧？ 对，确实是，因为我觉得演大悲剧的演员其实好演，但不是说他们没有这个演技没有功力啊，他就是按照事件的这个推动，他一定会催人了一下。 对， 但是喜剧不一样，喜剧首先你剧本台词得好，你得扎实，然后演员你得有这种喜剧的天赋， 而且驾驭能力要好哈。 二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节奏，你节奏差那么一丁点，就跟说相声的那个包袱到那儿你没抖出来，完了你前面铺垫20分钟白抖了。 没错，喜剧演员尤其的不容易。 糊涂的旁观者说，一听就听出来了，你们俩都是朝阳区东半边孩子，还真是。 哦，这都被你发现了。 因为咱说都是东面那团结湖天坛呀。 这个李李就说，高磊自助餐不用那么麻烦，这个网上的这些网站都有买一赠一的团购， 真的吗？ 有的比信用卡还便宜呢。 五星级大酒店也是这样？ 其实有，我也经常去团购。 哦，品质都一样， 你知道吗？就肉不是一天吃出来的哦。 我告诉你，旁边咱们不是有一个六星级的酒店吗？ 嗯， 就在那个九门把口那儿，我就不提他名字了。 嗯， 也是，他确实是在某 APP 上是有买一赠一，他那个就是刚才你说的粤式的早午茶。 嗯。 特别棒，才100多块钱，188一位，吃的我、哦、天！因为关键环境哈，六星级酒店就那一家，你知道吧？ 哦， 就瑞，不是 啊，对啊、 哦，那边 啊 啊、 哦 哦！ 但是他们如果再重新装修就更好了。 对，稍微有一点老旧。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说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 就是北京有什么可啊好去处，什么吃吃玩玩逛逛的，都希望您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如果有什么好地点，欢迎您跟我们分享，或者您感兴趣的都可以提出来嘛。 对啊，就说说您最感兴趣的最喜欢逛的北京的地儿、 嗯、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北京时间的8:10了，接下来咱们热点消息就说说引出今天我们互动话题的这条消息 了。对，我们刚才这个前情预告就提到了，说姜文给咱老北京写了一封情书，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是昨天哈，姜文的最新力作《邪不压正》呢、 嗯、 正式开演了、 嗯、 开映了。 嗯， 那么子弹飞过了八载，《邪不压正》归来。本周姜文的新片《邪不压正》举行了首映礼，观影过程中姜文式的黑色幽默不时的逗得观众爆笑。影片故事并不复杂，比姜文以前的电影啊都要好懂，不只是抗日报仇，更是姜文写给老北京的一封情书。《邪不压正》改编自张北海的长篇小说《侠隐》，讲述了习武少年李天然目睹师兄朱乾隆勾结日本特务根本一郎，杀害了师父全家。李天然虎口逃生啊，赴美学医并成为特工，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受命回国，决意为师父报仇。 哦，这个原著小说《侠隐》记录了民国北京最后的繁华，也见证了传说中的武林的消逝。这个姜文野心勃勃，在《邪不压正》里试图呢对老北京进行全景重现，从前门火车站下车，遍地白雪，玉树琼花，老城墙、前门的箭楼、天安门城楼、南池子大街，像一幅长轴画卷一路展现，相当的惊艳。当这个李天然，也就是这主人公吧、 嗯、 来到东城区内务部街11号院，姜文饰演的蓝清风推着自行车从院子里出门去买醋。有意思的是，导演的私就是藏有私心啊，因为这个院子是姜文小时候住的部队大院。电影里呢，姜文呢领着彭于晏入住，还声称这个曹雪芹当年就在这间屋子里写出了《红楼梦》，类似一本正经的瞎掰。这个就这种的、啊、一本正经的瞎掰这种桥段，在电影里呢比比皆是，也是比较典型的姜文的文式幽默。 没错，那么其实熟悉姜文导演的都知道啊，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呢，马小军在屋顶上行走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这一回呢，姜文更是彻底放开了，拍摄了许多场这个李天然在屋顶上飞跃的戏份。李天然除了在积雪的屋顶上飞跃，还骑着自行车在屋顶上飞驰。有这么一场戏，他还光着身子披着一件风衣在屋顶上跳来窜去，引得现场的观众爆笑。姜文呢也因此调侃主演彭于晏，观众啊都想让你把风衣给拿掉呢。 嗨，这电影里呢最有想象力的场景呢，当属安排李天然藏身钟楼里头撞钟。哎，当他和关巧红站在钟楼上，老北京的城美庙业这个夜景呢慢慢的展开，尽收眼底。正反双方呢最后的决斗戏也特意安排在了日坛北海琼岛。姜文这次几乎呢是把老北京的建筑物啊，尤其是标志性的建筑物，一股脑的都拍进了电影里。也许这就是电影最大的主角，不是李天然，也不是蓝青峰，而是那座留在历史记忆里的老北京城。 是啊，曾经呢有业内人士就这样评价姜文，说姜文就是影坛的稀有动物，你可以不喜欢他的审美，但你应该庆幸中国有这么一位导演。姜文 他从来不完美，他的缺点明晃晃，很是扎眼，但是他的天才仅此一家，别无分店。他是一个极致的导演，他把电影真正酿成了一杯酒。那就让我们大家伙儿品着这杯酒，逛着北京城，感受北京的美丽。 的制度散发方向，各自翅膀把爱点亮，文化不成故事悠长，幸福歌声唱得响亮，七二阿波超越自己，七二阿波永不放弃，七二阿波坚持到底，一起创造生命奇迹。北京，北京，我爱北京，奥运生活点燃心中热情。北京，北京，我爱北京，奥运光芒照耀世界的心。 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北京，北京，我爱北京，这是多少朋友的心声啊。 对，我们生活在北京城里，然后呢每天呢面对着这么多有历史尘埃的建筑物，哎呀，心情特别的怎么说呢，每天都在穿越，你知道吗？ 无比的自豪，我觉得是。就每当看到那些不同的场景，就像故宫的角楼，一年四季在不同的角度看它拍它，都有一种怎么讲，内心难以压抑的激动的心情。 我觉得就是这种文化古都吧，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就生活在这种文化古都里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当你这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或学习疲累的时候，您到这些什么博物馆啊，这种老地儿啊去逛一逛，你会发现有什么事儿过不去啊，对不 对？ 对， 我告诉大家，你说这话，我突然想到了，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可能是就是个人方面有一些问题，工作上的呀，我家庭方面的，感情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的时候，我真的是久久不能平复。但是我就在那段时间，我经常去一个地儿，还是天坛公园。 对， 因为那里边有几百年的古松古柏，就是你一进入到那种环境当中，它就有自己的一个小环境， 真的是个氧吧，你知道吗？ 对，你进入之后，所有的世界都突然变安静了，你可以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然后你绕着它那个，因为他08年之后，他有一个步道，就是告诉你整个这一圈下来是多少公里。你就沿着这个步道走，大概是5.5公里。你走一圈，大概一个小时下来以后，什么烦心事儿都没了。 没错， 我每个星期那个时候都会利用周末休息的时候去那儿走一圈。 我们有没有擦肩而过？ 我遇到过音乐广播的一位姐姐。 我以前也特别喜欢去天坛，而且天坛是我自己啊，那会儿骑着自行车独立敢一个人去一个地儿的第一个目的地。 对，昨天你不是还说了吗？说第一次去那哪儿来着？去一个网球场，只敢先去到姥姥家，然后再倒车。 对，就是只会这么做 啊。 后来，但是天坛是我唯一一个，就有一次骑着自行车，那个放学还是上初几的时候，放学回家的时候，突然决定，哎，我就不走以前的路线，我要拐一下。我觉着这条路走到底应该是体育馆路，下面就应该是天坛 公园， 然后我就去试试。结果我骑到门口，我说今天骑到门口进去逛逛吧，进去自己逛了一 下。那时候还不收 票呢？那会儿收，但是应该不太贵， 就几毛钱。 以前是分着的那种，就是门口一个票，然后里面的什么环球台，环球台不要钱，回音壁要收一个钱。 回音壁原 钱， 现在也是， 是吧？ 现在也是分。啊，大门票10块钱，但是里边包的是18，也不是28，我忘了。 反正一度曾经是有大通票，后来又取消，又分别售票，反正就有那么几次变化吧。反正一有事儿我就上里面逛逛，因为里面那个就是青松柏树遍布整个公园。 那当然了， 进去之后你就觉得整个人就安静下来了。 嗯，跟我一样的感受。 咱们都是天坛的粉丝。 是，来看看我爱小包子说了，我妈家住北京植物园旁边，所以我们常去的就是北京植物园。植物园大呀，四季景色是各有不同，尤其是在春天，从山桃花开启，那就开始了花的世界。接下来是什么呢？碧桃、丁香、海棠、牡丹、芍药、月季，整个春天是相继开放，那叫一热闹，真是一步一景，就像天里散花似的路过此处，让人流连忘返。哎呦，您这形容真好。附近的居民的晚遛弯还不用花钱，简直就是我们自家的后花园啊。 哎呦，您真是太棒 了。住西边太幸福了，我们东边怎么就那个也应该建一个这样的大公园。 我们家周围只有庆丰。 你这么说人家以为是包子铺。其实是庆丰在通惠河两岸的一个公园。 对 吧，庆丰公园。对， 这个嘟嘟就说啊，我推荐一个啊，在西单附近有一个名字带有龟字，就闺女的龟还有深闺的龟这个字儿 啊 这个字儿的一个私房菜馆。在胡同里特别好吃，尤其他们家自酿的梅子酒特别香，可惜每次去呢我都是司机，就 哦，开就是喝表，就找代驾，这个还不简单，真是。 就说每次我开车啊，看着我女朋友喝的时候，那叫一个享受的表情。不说了，下次我坐地铁去，哼。 坐公交也行。 下次您别带她去，哼。 带苗山去，哼。出事儿了。再来看看啊，这个李志强说是这儿吗？我住石景山。哎，你说这今儿刚可能刚才说咱俩是住东边的，结果陆陆续续蹦出了好多住西边的。 对，你们西边的这个景色这么好，公园这么多，还住了这么多幸福的朋友。 对呀、啊，西山那边你看看，又是景，又是香山，又是植物园，还有西山森林公园。 对， 香山太多了。 你看李志强就说了，说我住石景山，最爱去莲石湖公园散步钓鱼，真不错， 特别好，是不是？ 对啊。 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哈，这 Summer 橘子说了，有段时间没互动了，想念大家哦，说一说啊，笑一笑，北京故事有味道。这不是片花 一套 文字吗？说一说，笑一笑。都说故宫美，景山亮，我与北京有念想，城里精致，城外妖娆，昌平十三陵咱逛一逛，我家住在十三陵，欢迎您来瞧一瞧。凉了个凉，真好。十三陵水库好啊！ 您没进说唱团可真是 可惜了了，是吧？ 可惜了了 啊！这十三陵水库那时候我也去，大学的时候经常去，对吧？有水库鱼， 这个十三陵 爬蟒山。 话说十三陵吧，我小时候一直没去、结果呢，我记得几年前有一次文化部做了一个青年汉学家的活动、然后请了很多国际上就很多年轻人嘛，就是学中国历史啊或研究中国历史的朋友进到中国来，然后参加一个训练营，结果我去采访他们，周末去十三陵、我就说，哎，我说我跟着去采访吧，因为正好我也没去过、 好啊。 结果呢，到了十三陵门口，有很多的那个雕像啊都处在那儿，我就和几个文化部的小姑娘站在那儿研究旁边的那个注解和简介，哎，说这位是谁，历史上是什么人物。再一听身后啊，三五个不同国家的青年汉学家们、人家都不用看，人家就说啊，你们想问什么你们就说吧，我给你们讲。 歪过这儿啊， 什么都懂。 天哪， 而且哎，真的就十三陵门口 这个石头是哪一年的，这一块石头是哪一年的， 什么样的典故，里面发生了什么故事， 什么都知道。 所以我觉得真的汗血啊，无国界。 我那一刹那我就在想，我们作为中国人对自己这个家里的事儿真的那么了解了吗？是不是不够了解？ 嗯， 所以呢花点时间真的多，无论是看书还是到这公园门口专门去看一看， 哎， 有时间真的了解一下我们自己。 咱俩也别顾着吃了，天天撸串是吧，咱也去瞅瞅， 咱不可以带着吃的去， 一边吃一边吃一边行，可以 是吧， 咱就注意环境卫生，吃完了咱给您清走就行， 是呢。 好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互动交流。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内容是 北京有什么您特别值得推荐的地方，或者您最爱去的地方，和我们分享一下。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了，接下来我们快速的浏览一组文化消息哈。由刘慈欣原著改编，郭帆导演执导的冒险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呢，近日曝光了一支预告片。预告片当中的画面呢，是吴京扮演的宇航员和俄罗斯籍的同伴一起在空间站执行任务。那么据悉呢，该片有望于2018年内正式上映。 最近呢，由胡梅执导的全新电影版《红楼梦》正式开机了。导演胡梅呢，携手主创亮相。据了解，从20000名演员当中海选出来的年轻演员，在经过了近半年的专业培训之后，也已经集结进组。但现阶段，影片的具体演员阵容仍然是保持神秘。 7月17号、18号，上海金星舞蹈团舞蹈作品三位一体。7月20号、21号，该团舞蹈作品《野花》将先后在国家大剧院的戏剧场演出。金星介绍，舞团每年呢都会有来自各国的编舞大师前来交流，并且进行创作。这次即将上演的现代舞三位一体，就是由三位国际编舞大师的作品组成的。 7月19号到25号，第14届中国国际合唱节暨国际合唱联盟合唱教育大会将在北京举办。届时，来自59个国家和地区的合唱组织负责人、专家学者以及308支合唱团的15000多名合唱爱好者将会到时候参加，规模创历届之最。 音乐故事影片《刘三姐》呢，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了，其中的经典唱段至今是广为传唱。7月25号、26号，讲述刘三姐故事的民族歌剧《刘三姐》将在北京首演。中国歌剧舞剧院及桂林演艺集团组成的300多人的阵容，首次将刘三姐的故事搬上歌剧舞台。 国家京剧院86岁京剧表演艺术家杜近芳日前在北京举办收徒仪式，来自青岛市京剧院的青年演员赵兰成为他的弟子。杜近芳说，只有后浪推前浪，京剧这门国粹艺术才能得到传承和发展。杜近芳呢，是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 王府井书店里开了家公共图书馆，位于北京新华书店王府井书店6层，是东城区第一图书馆的分馆之一。除了具备所有公共图书馆都有的借阅功能之外，这家开在书店里的图书馆呢，还有一项特色活动，读者可以在书店1到5层内挑选自己喜欢的书，只要符合一定的限制条件，挑选到的书可以由图书馆当场采购收入馆藏，读者呢只需要等半个小时就可以免费把新书借回家。馆内目前呢有藏书3000册，中外文学名著、理论著作、儿童绘本多个品种呢，可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图书馆每天10点到晚8点开放，全年无休啊。 隔壁老王就说了，我有空的时候呢，最爱逛潘家园，人多热闹，各种老物件，你见过的没见过的长知识啊，在那儿呢才能回忆老北京的情怀。 那地儿我也爱去，欢迎大家继续说一说您经常去北京哪儿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the sun in the south of Spain. Got me soon as I walk through the door. My pockets started tickling the way she dropped it low, that thing. Got me wanna spend my money on her. She get it popping like it, dropping that birthday cake. Got a candle, need to blow that crazy thing. I take my red, black card and my...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苗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今儿呢周末天儿又不错，凉凉快快的，8:34了。希望大家起来以后啊，咱们琢磨琢磨，这么好的天儿咱们不能辜负。虽然说今天可能还有雨 啊， 咱带上雨具也可以出去溜溜弯啊，看看北京的美景啊，是不是啊？ 就是老高兴就说了、啊、我每天都去北京最小的市属公园双秀公园、嗯、门票才2毛钱，溜一圈10分钟。原有园中园的日式公园、儿童游乐园，每天早晚遛弯的人可是最多呀，附近老人也是很多呀。 嗯，您这还收费呢？我刚才说那团结湖公园都免费的。 哎，就是其实日坛公园也不错， 日坛公园也不错 啊， 日坛也免费。 嗯， 对，我们经常吃完中午饭，我们三五好友就约着一块去那遛弯遛神儿。 哎，我突然想起我小的时候、嗯、去的挺多的一个公园是红领巾公园。 哦，就是东四环边儿那个。 对，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妈每次骑自行车带着我去那儿，为什么？ 为什么？ 我小的时候，红领巾公园里边有2个特别高的秋千，我小时候荡得特别好，我曾经一度荡到就是这个腿。 荡秋千荡到。 荡秋天荡荡秋千，荡到就是人正可以平行在地面，就最高处的时候。 就是说，你整个人是躺着的。 对。 哇、哦、厉害了你。 我小的时候技术水平特别强，但是我有一次遇见一个事情之后我就不敢再那个滑了。 嗯， 因为那个荡秋千就是一般都是一个事儿上两个一起滑嘛，然后呢前后有的时候吧两个人一起滑的时候，就是一个杆上面会有两个，可以有、 哦、两个吊篮，然后两个人分别同时荡秋千、哦、 那叫吊篮啊。 那你说管它叫 什么？我不知道啊，秋千吧。 秋千 一般会有两个秋千、然后呢旁边两个人一般步调也不会很一致， 不一致不一致。 然后呢你一旦荡得很高，对面人就会比着，是不是有一小孩嘛，就好强心、 啊、他 比着比你高，结果旁边那小孩就摔下去了。 哎呦， 就 那挺危险的。 他摔下去那一刹那，我的那个手上一揪，然后汗唰就下来了，因为在你眼前 你也就心虚了。 对，从此我就不太敢荡了、哦、但是其实那个荡秋千挺好玩的。 对，咱就荡着玩，没必要去比着谁高谁低，你说是不是？ 但是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就是小的时候真的不知道害怕、 哦、 等到现在我再一看那个秋千， 那么老高 啊，我坐都不敢坐上去。 关键你现在也不允许你坐你这么大块头。 我不大。 你说这地儿我还想起了另外一个地儿，陶然亭公园、 哦、 小时候我们也去的多，虽然说是在南二环那边，离我们家也不近，因为我们家一直住东三环附近，但是那边大雪山是我们小时候美好的记忆，对不对、 嗯、 现在我去，我天，那么多小朋友，哼，我也排的队跟他们一块滑。来看看、 哎、 啊，邢红辉说，景山夏日抒怀，热浪卷京都。还有新某冯大暑，气温虽不高，是湿度却恐怖。免费洗桑拿，汗滴脚下路，何处寄情怀？景山好去处，昔日黄家园，今朝民乐土。千岁古松柏，百年宫殿处，全民健身乐，歌声伴舞步。人流熙攘处，七彩蝶飞舞，翩跹舞姿美，西花七花野溪树，品种万千多，世界各分布。玉照小精灵，赏心又悦目。盆景加鲜花，姹紫千红树。是蝶还是花？切莫心相妒。花繁蝶浪漫，景妙留人处。住啊，留人住，游客乐忘返，暑热皆不顾。花前留影时，还谢园丁户。 此处应该有掌声。 哇、哦，这是您哪儿敲来的？开玩笑啊！ 邢红辉说：“这是我2011年写的， 特别棒， 真是。此处应该有掌声。 嗯”对呀、啊，以前呢，种花家的小兔说了，以前每周去首博。首都博物馆 啊， 现在因为工作每周去延庆，步走高速，走老道，穿各种小村，不但有美景，更有不为人知的古迹，还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你看人家啊、有的人就觉得就是如果经常走高速啊，去延庆这么远工作呀，会觉得烦，但是人家就可以在工作当中找到乐趣，对吧？ 对呀、 路上穿一穿小道，找一找新的景色。 我觉得现在咱应该，哎呀，之前没打好招呼，特别应该连线一下曾经来过咱们节目的京郊王王海春春儿哥，他的工作就是京郊旅游推荐，他也在这个京郊的旅游的探寻的过程当中找寻那种快乐，走到了一个小的村落， 下回连呗， 跟人家聊一聊什么的。 咱不是说北京城里的事儿吗？出去了， 出去了，出去可以出去，咱刚才也说了，远郊区县有好地儿可以推荐，可以推荐啊。 这个磨草咱老听众了， 是是是， 说我住九仙桥的时候，我家门口啊瞎逛，然后现在呢九仙桥有名的地标就一大商场， 嗯， 然后呢以前我还记得从小就在那里逛逛逛，生生把一个批发市场逛成了一个 shopping mall， 满满的全是回忆、后来嫁到了西边，有了孩子，改逛动物园了、时间宽裕就动物园，时间紧张就是这个家门口首师大， 就我们那儿 嘛，母校 啊。 然后呢眼瞅着一个个新的教学楼拔地而起，感受着从古朴到现代的变化。 哎呦，说实话我都多少年没回母校了，我都不知道长什么样，因为我们原来那时候刚入校的时候一片荒地，就俩楼，一个教学楼一个宿舍楼 啊， 啥都没有。现在好像是什么食堂啊，什么外语教学楼、 你为什么先说增加的是食堂？ 因为我们那时候吃饭都得去本部，得走一站半地，你知道吗？ 哎呦， 哦，特别老远。但本部好啊，本部有大食堂，还有小吃的那个食堂，尤其那个风味餐厅，来自于全国各地的风味小吃。哦呦呦， 真的，哎呦，那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那会儿食堂是最好的 啊。 我入学的时候，校长就是给新生做一个啊，新生啊，来我们学校了，有一个演讲。 嗯， 我们校长当时特别接地气的说了一句话， 什么？ 北大的景儿，清华的汉，北外的姑娘，北林的饭。 这挺逗，北林的饭有那么好吃？还真没去过， 真的很好吃。 是吗？ 我上大一的时候， 哦，我知道了，对不起插你一句，因为北林他是不是自己的东西自己种着吃啊？ 这个是一方面，另外我们当时我们食堂是在各个高校里面最多的，我们当时在十多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有四个食堂， 哦， 然后那个主食堂还是那种老的大学里面带大礼堂那个大小， 哎呦，那么庞大。 对，所以我们学校的饭是各种各样的，而且我还记得大一的时候带着我妈有一次去了次食堂，我妈就说要不是太远我顿顿都想来。 妈说真给我开眼，还这么多好吃的， 一份一份的火锅现给你这涮、涮完凑出一份卖，就这样一份一份火锅， 真大气， 粉丝肥牛羊肉还有各种的鱼丸 啊， 浇上麻酱、 此时此刻有没有北林的老师听到我们的节目，想邀请一下我，或者是我和这个苗山，我们俩一起， 我回去看看高磊，第一次去逛逛 逛逛，然后请我们俩，比如说讲讲课、交交流，是不是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聊一聊？ 还带申请 和我们的学生朋友一起交流交流，对吧？是吧？ 是的。 啊，我们也吃一顿火锅，感受一下。 真的，我觉得顺口溜直到现在我记得特别清楚，其他都不记得了。 你看乐秋就来了，说苗山是北林的、校友啊， 可说呢， 北林的饭确实好吃。嘿，我告诉你，除了吃他记不住别的。 然后这个白静就说，好激动，我现在正在红领巾公园锻炼跳舞，一听你们这儿说红领巾公园，我觉得好亲切啊。哎、 说的红领巾，刚才其实我突然想到一事儿哈，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就去过一次红领巾公园。为什么？因为那次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当年呢是在每年十一的时候会举行全国双胞胎节。 哦， 每年十一期间， 好像记得， 对，他好像是有三天也不是五天的时间，来自于全国各地。后来啊说是演，因为我那一届就是后来去的了，演变成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双胞胎， 嗯， 都云集在红领巾公园，你就去那儿看吧， 好有意思、 好有意思。而且呢他会设立一个主舞台，所有的双胞胎都上台去表演节目，而且人家都特别的厉害，能歌善舞的，还变魔术什么的，所以我就印象特别深刻。我虽然只去过一次，但是我知道那儿有一个品牌，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 哎，我就说句题外话啊，我因为咱们自己都不是双胞胎、 那肯定的、谁要跟我双胞胎谁不得气死啊。 双胞胎由于有一个人跟你长得一模一样，你有的时候会有一种照镜子的感觉，对不对？所以会不会在才艺方面特别想做得特别好，超越旁边这个和自己长得一样的人？ 我觉得人家是怎么讲的，讲求那种我们要做的一致，做的标准，做的统一，心有灵犀嘛， 哦，也是一种想法， 不一定非得互相竞争，是不是？你要有双胞胎，苗山吃仨油饼，我吃六个， 哇，那我妈烦了。养不起了。 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先来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哈，互动交流，说说我们的话题内容是 北京城有什么可以值得逛的地方，您最爱逛的地方，您最爱去的地方，都欢迎您和我们交流一下。 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嘞，这个时段我们来说说旅游消息哈。 哎， 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暑期游园高峰预计迎客300万人次。 哦，这个怎么回事呢？我们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暑假期间呢，市属11家公园预计接待市民游客300万人次。与此同时呢，2018年暑期市属公园红色游活动日前呢就在陶然亭公园正式启动了。据了解，今年的市属公园推出10大公园红色文化主题纪念展览，同时串联起了红色景点，共推出了11条公园红色线路游。此外呢，为满足参观团体和学生游客的活动以及参观需求，市属各公园设置了提供了党旗呀、团旗呀、入党誓词等教育活动的设施和设备服务，同时呢还提供了万余张的宣传折页，通过官方微信、微博等载体呢，为广大游客提供一手的活动参观资讯。 嗯，是的，根据我们的了解呢，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已经推出了串联45处公园红色印记、红色经典景点、红色文化的11条暑期公园红色游线路，将刚才我们提到的像香山、陶然亭、植物园、玉渊潭等市属各家公园的红色基地串联起来。比如说在陶然亭公园，市民游客呢从东门进入，可以依次参观高君宇、石平梅烈士墓、爱晚亭、慈悲庵等红色景点。在中山公园呢，从南门进入，途经保卫和平坊、孙中山像、来金宇宣茶社以及汇芳园等等。 北京植物园呢培育出了高原牡丹绿绒蒿，这个绿绒蒿呢是一种生长在雪域高原上的珍贵植物，有着高原牡丹之称。由于呢分布在海拔3000米到5000米的喜马拉雅山高山草甸、灌丛和流石滩上，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的人呢都看不见它，因此得名了稀世之花。每年呢都会有大批冒充这个冒险精神的人啊，踏上了喜马拉雅的脊梁，只为在稀薄的空气当中呢寻遍草甸那一抹扣人心弦的蓝。 没错， 但令人惊喜的是呢，北京植物园的科研人员经过1年多的努力探索，终于将这个绿绒蒿人工培育成功，并使其在园区植物研究所内绽放，实现了绿绒蒿在我国平原地区首次开花，引起植物界的广泛关注啊。但是由于展出的条件限制，目前这位高原美人还不能与观众朋友们见面，但是据说在201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上，咱市民就有机会一睹稀世之花的风采了。 快了快了，也就不到1年的功夫了哈，咱们共同期待一下，到时候咱们去北京植物园瞅一瞅。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2018年全球最安全的旅游目的地排名。完美假期的定义呢因人而异，然而呢如果安全得不到保障，纵有是阳光、沙滩和海浪也是徒劳的。目前呢，国际某权威调查机构发布了最新报告，以当地居民实际体会为依据，总结出了全球最安全目的地国和地区的排名。那么中国内地和香港榜上有名。 哦，据了解呢，这份2018年全球法律与秩序最安全目的地排行榜当中，新加坡是以97分高居榜首，挪威、冰岛和芬兰以93分并列第二，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香港以91分并列第三。入选排行榜前十位的国家和地区还包括并列第7的瑞士、加拿大，排名第9的印度尼西亚、 各以88分并列第10的丹麦、斯洛文尼亚、卢森堡、奥地利、中国、内地、荷兰和埃及。 嗯，是这么多地儿，咱们呀好好的列个计划，什么时候能够去一去看一看。但是呢，其实咱们北京就在身边，说的北京，说的有北京，那有一条线路您是不得不去，这就是北京的胡同游了。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您最爱去北京的哪儿逛一逛呢？这歌唱到的是北京的胡同，您逛过北京的胡同没有？打小反正我是在胡同里长大，大杂院。 我也是，我不是大杂院，我是四合院。 哎呦，这 level 这高、啊、这 我们小时候是东城人。 哎呦，哎，我也是东城的，我在新中间。 哎呦，我在外交部街。 哎呦，那还是比我更靠近城里头。哎呦，核心地带呀，北京小妞儿、啊。哎，我就记得那时候啊，就是邻里邻街坊啊，特别的亲切，见面打招呼那都特别的热情。 吃了吗？您那？ 而且每到了逢年过节，就比如说到了腊八的时候、挨家挨户都会煮这个腊八粥。 我吃全院子的。 对对对，然后都是你，哎，您喝口我们家呢，或者平时谁家做了个鱼，做了个肉，因为那时候都是新鲜物件啊，反正我们小时候是哈、谁都拿着，哎，您我们家就炖这白莲子，您来一条吧。嗯，我们这儿做了饺子，您来一盘吧。 反正一般包饺子、真一定会分享一下的。 我就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家邻居是谁，黑子还是谁？他们家，黑子他们家，然后没事就做个鸭子什么的。我最不爱吃鸭子了。后来一拿了以后，我们全家都皱眉头，因为我们全家都不爱吃鸭子。但是人家好不容易给我们一只吧，我们也不好意思扔，然后就让我大舅硬着头皮就给他吃下去，你知道吗？我印象特别深刻。 因为小时候吃鸭子吃少，因为他们南方 人。对 啊， 我记得我妈那会儿送人饺子，一盖帘一盖帘送人家， 是吧？你们家是大门大户。 刚开始煮，后来发现锅不够，就说得了，您就把这个包好饺子直接拎过去吧，一盖帘直接您拿走。 哦，天哪！下次我做你们家邻居。 哎，你会发现那个时候吧，就是邻居间家家那个碗筷子都有互相家的碗筷子混在一起。 对, 对， 就是这样，因为你有的时候你给了人家吃，人家没记得还或者怎么怎么着的，哎呀，真是怀念那段时光哈。得嘞，回过头来继续说说跟大家有关的，咱们最爱去北京哪儿啊？齐峰说了，高磊你还记得回来呀？啊，我休假我不得回来呀，这北京是我家呀。他说关于北京，我只喜欢在我们大通州的运河森林公园里，用树懒的速度来漫步。那一趟下来， 你怎么放慢了？ 我还不够慢， 就应该要这样， 哼啊，然后就没声了，就空播了。他说那一趟下来啊，不光看了景色，还休息了紧绷的神经，平静了心情，也放松了身心，不来后悔的好地方。嘿， 哎呦，真是，我觉得吧，如果您嫁的住的家门口正好周围有一些可以逛的公园啊，好去处，真是很幸运的一件事。 那当然了， 我们俩要是想去趟庆丰公园， 庆丰公园 得穿过好几条马路。 对，咱们台旁边庆丰包子倒是我经常去。 哎呀，这个小岛上的傻子就说了，也去过天坛和香山呢，太多了。哎呦，你这一问，冷不丁的我一时想不起来呢。 慢慢想，不着急啊。君心寒说了，最爱去的地方应该是动物园吧，就是很喜欢小动物，小时候经常是我妈带着我去，现在就是我自己去啊，感觉有了不一样的感觉，我自己去有我自己的乐趣。 嘿嘿嘿， 哎呀，自己查路线什么的超级有意思。不是这个吧？ 是谈恋爱上了。 对呀，你是约男朋友一块儿去吧。 刚才我们还探讨动物园绝对是情侣约会的好去处， 但是当时我也在想，你说这里边的味儿也够大的，你说情侣去那儿逛它合适吗？ 谁让你非要去猴子馆了？ 别的馆它也有味儿，除了熊猫馆好像没什么味儿之外，因为它是玻璃罩着的。 哦， 是吧？你说老虎馆，你不是也一样吗？ 我想起姜昆了， 皮带。哎呀，小岛上的傻子说了，逛北京的时候去了唐人亭公园、北宫国家森林公园、百望山等等。哎呀，喜欢你们今天的话题。他说啊， 哎呦， 他说我在香港天天听你们的节目，特别喜欢你们这俩拍档作家，真是谢谢您。 哎，您在网上听的吧？ 当然了当然了。 哎呀， 谢谢您支持。 我香港好吃的好多呀。 香港我最爱吃，现在正是去吃早茶的时间。 哎呀，香港任何时间段都是吃的好时节。 那当然了， 我觉得我最喜欢益顺牛奶公司的双皮奶。 我最爱吃的喝的是丝袜奶茶。 哦，我喜欢中环那家的一个老爷爷的蛋仔面。 哇，哦， 就是态度很差，但是味道真的很。 你就甭管人态度了，人家就是人多没办法照顾不过来，但是你就吃就行了。 鱼蛋烦。 哎呦，太多，我就记得还有就是他们随便街边卖的那个龟苓膏，都特别的好。 哎呀，这个龟苓膏其实还是要讲究去一些中药店，就是药堂里面，有卖凉茶的那种地方。 但是第一次去吃的时候吓死我了。 为什么？ 一碗就要50块。 哦，现在的 有点小贵了。 哎，那是小贵，那时候物价还，我想想，比北京贵的同时汇率还要比北京的在比人民币要高嘛，那个， 就现在还要高嘛，对吧？ 现在就是划算多了，因为有汇率的优势，但是很多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港币要更贵一点，50合人民币那时候可能要70多块钱。 哎呀，好了，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欢迎大家利用最后一点时间跟我们来继续互动交流，说一说北京哪儿您经常逛。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简单说一点趣闻吧。 好， 科学家研究出洗澡的科学解答， 您应该多少洗一次，长期不洗澡会发生什么？一般情况下洗澡是个人卫生事务，但是其实也关乎社会生活，谁愿意和一个全身发臭的人做朋友呢？女孩子往往喜欢清洁，喜欢香香或者是清爽的身体，而科学家表示，在健康角度而言，人们需要定期洗澡，但是不一定每天都洗。 哎呦，这个根据国际权威病毒学教授博士的说法，人们呢应该经常洗手，并且注意腹股沟等区域的清洁，然后呢每隔一天淋浴或者泡澡就已经很健康了。 对， 也就是说呢每天洗澡并不是特别必要，需要重点保持清洁的身体部位包括腋下还有腹股沟还有双手，除此之外呢身体的其他部位反而需要防止过度清洗，这是因为人体天然呢会分泌保护皮肤健康的自然油，过度清洁反而会对皮肤造成伤害，导致干燥啊瘙痒和湿疹。 嗯，那么长时间不洗澡又会发生什么事儿呢？人体皮肤上的细菌大多数都是有益菌呐、啊，但是长期不洗澡有害的细菌就会来找麻烦，他们可能会进入身体内部或者是引起皮肤感染。另外一方面，人的汗液虽然说没有味道，但却是细菌繁殖的温床，所以长期不洗澡身体就是会发臭的哦。 哎，我这个消息并不是鼓励您不洗啊、 哦、 我觉得您可以不每天那么使劲搓着洗 啊，对， 但是每天冲一冲我觉得还是应该，尤其夏天、 哎、但是双手我建议您每天随时随刻都要洗手， 随时 啊，对吧， 而且包括一些牙也一样、 哎、 吃完了饭漱漱口还是可以的， 对，三分钟之内刷牙是最健康的， 对，其实那个刷牙是最好的，吃完饭之后， 哎 呦，时间真是过得太快了。 那一下今天一个半小时，咱说北京的美景哪儿够啊？刚提了一些公园，好多地儿想说都没说了，咱下次聊。 好， 好吧。好，那今儿的我们出发吧，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苗山， 稍后为您带来。